碟最爱主打星陈奕迅，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指出，朝野晚间12点左右可以把8个委员会所有案子协商完毕，期待明天院会处理，临时会可以提早一天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立法院临时会2号到11号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苏嘉全今天指出，总预算提案超过1800案，协商完成近1300案左右，剩下的500案相信今晚12点左右可以协商完成，期待明天赶快进入院会，把所有案子处理完毕。依照进度，原定11号结束的临时会可以提早一天。至于行政院长赖清德的请辞时间，苏嘉全说他不晓得，但是希望赖清德能够留下。他也在立法行政两院院长协调立委选区重划的时候，当面挽留过赖清德。国民党去年底县市长选举大胜，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中午邀请15县市长商讨两岸城市交流事项，最后3县市长请假，3县市长迟到至少半个钟头。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和苗栗县长徐耀昌请假，但是派了代表出席表达意见，连江县长刘增应也请假，没派代表出席。另外包含了嘉义市长黄敏惠、南投县长林明珍，还有宜兰县长林姿妙，都在参叙开始许久才姗姗来迟。党务人士透露，国共两党在未来建立合作平台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雏形附案，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将与中国大陆中央台办直接建立沟通平台，未来只要经过沟通，中台办决策下来，全国各地自然有套办法，方便15县市后续接洽观光或者是农产品交易，由党协助党籍县市长与对岸沟通协调。蔡英文总统今天又在脸书贴文，他说，我不止已经减税，还帮大家加薪。在他任内，基本工资连续3年调涨，减轻年轻人负担，我们办到了。网友形容，蔡总统近日强势回应中国一国两制，犹如捡到了枪，表现广受好评。他也回应，加薪不用捡到枪，马政府的 22K， 蔡英文已经把他送进历史灰烬。至于新年谈话提及要让收入较少的民众优先分享经济红利，蔡总统今天也说，媒体认为分红不如减税，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止已经减税，还帮大家加薪，今年元旦开始又再次调高了基本工资，不止再次，还是第三次，基本工资在他任内连续3年调涨，一共成长了15%。蔡总统特别强调，照顾弱势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我该做的，而且我有做。苹果震撼弹连环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苹果计划把3款新 iPhone 产量削减10%。苹果执行长库克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专访时强调，华尔街唱空者低估了苹果不断增长的设备还有服务生产系统，但是日经新闻报道，苹果早在月初下修上季营收预测之前，上个月底就通知了供应商缩减1到3月的生产规模，这是苹果2个月来2度缩减原定旗舰款式产量，总体产量降到4000万到4300万部，低于原先预估的4700万到4800万部，机种涵盖了 10S Max、 10S 还有 10R， 等于遍及所有旗舰款式。

cold as ice and high and dry. The desert wind is blowing, it's blowing.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me. We were drunk in love in Tennessee, and I hold it. You both know it. There's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With this broken silence by thunder crashing in the dark, crashing in the dark. And this broken record spinning less circles in the bar, spin round in the bar. 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With this broken silence by thunder crashing in the dark. This broken record spinning less circles in the bar, spin round in the bar. 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bu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像是骑着马要去哪里一样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东西会碎得跟心一样，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会跟心碎一样。 真的哦， 真的。心碎最痛，我们能做的只能坚强自己的心。 想要我通过，所以可以大声宣告，你的痛我明了。这世上有种摧毁倒向建造，狠下心得让一切步上轨道，伟大从此可能。有时候我们站在恐惧面前，要可以撑住自己向前，然后才会发现，这一切大都来自习惯退却，这一切大都是心里的谎言，自我不曾消灭。我们都只剩改变你发誓热不见，该是时候睁开双眼，该 清楚这世界。麻木早已沉默，如果我还能维持心中的火，这是因为我们哦能感到疼痛。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没有东西碎掉会跟心碎一样的痛苦跟难过。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izzy Bac 的，这是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来自于他们这张专辑叫做《易碎物》。什么东西很易碎呢？有人说，人家经不起讲哦，你经不起讲，是不是玻璃心啊？很易碎。 全世界都不要跟着我，以为 OK。 为你送上这周也才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金曲歌后艾怡良最新专辑，其中里面也有一首《玻璃心》。 才叫歌后，说灭了我，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Sorry， 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Come on, come on, I wish you come on. See how I know that、I was a high roller. 怎么着 I said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yeah. 过了怎么着 Yeah写起方案，我有我的错，讨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 I tried all 这是何苦呢？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这么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照做。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t. 过了怎么着 I

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哆哆。 虽然我不知道哆瑞咪跟玻璃心有什么关系，但是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当下一次你的玻璃心即将要碎掉，人家骂你什么说你什么，你突然觉得哦受不了难过的时候，可以想想杨林的这首歌，然后跟着一起哆瑞咪，而且一定要唱这么慢哦，不能像这一首的哆瑞咪，这个唱太快了，这个哆瑞咪可能没办法帮你平心静气。旺福在他们的旺福志专辑当中收录了 Doremi 的闽南语版、台语版，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旺福。 那爱爱你心，明明要去，偏偏爱跟随你，没看过有人会当像你，真古锥，你嘛较注意，到底你的目睭细去拢无发现着阮的心意，真正气死！一粒思念你的心，亲像花一直开，窗甲窗看花蕊的开始，想要写歌送乎你，不知对倒啥去，想来想去拢是真。想要跟你来头前，你莫跟我撒开。

love my style. At my table getting wild. Get them bottles popping. We get that dripping, that drop out. Now get me two more bottles, cause you know it don't stop. Hell yeah, drink it up, drink it up. Sober girls around me,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Acting like they drunk. With sober girls around me,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Bottles in the eyes. I'ma make it big. Girl, I keep it gangsta. Popping bottles at the crib. This is how we live. Every single night. Take that bottle to the head and let me see you fly. Hell yeah. Drink it up. Sober girls around me,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Acting like they drunk. With sober girls around me, they be acting like they drunk. Bottles in the eyes, like a blizzard. When we drink, we do it right. Getting slizzard, sipping scissor. In my ride, like 3-6. Now I'm feeling so fly, like a G6. Like a G6. Like a G6. 怎么可能 ？UK 金榜。 2:37，回到今天的 UK 金榜，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的歌曲呢 ，Like a G6 Far East Movement， 好几年前的歌曲了。那到底一直在唱的 Like a G6 是什么啊 ？G6 是什么？G-Wagon 就是什么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前面加了 G 就变得很高大上的感觉 ？G6 是一支喷射机啊，用一支吗？一台、一架喷射机，就是 Gulfstream G65。不对，是 G6650。对，是 G Gulfstream G650。然后 G-Wagon 呢 ？G-Wagon 是一款名牌车的，好像是比较大台的悍马系列吧。G20 是什么呢 ？G20 G20 哦，是领袖高峰会议。G-Dragon 呢 ？G-Dragon。 more bottles, these bottles are lonely. It's a moment when I show up, God, I'm saying wow. 本周呢，在 UK 金榜 新进榜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里面提到了 G-Wagon， 来自于 Post Malone 的 Wow。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Karen CC。 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陪你玩到底》，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嘻哈和中国风，歌词是在讲当世界想要改变你时，你一定要更努力的做自己，陪他们玩到底。 别一天到晚看着人家，永远跟着别人的步伐。Oh oh oh oh oh oh. I say what I wanna say, yeah I'ma do what I wanna do. 提醒自己别让命里迷到头脑不清。

时间，按一聊吃饭去吧，一整夜。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象热度要持续地久天长，是你的模样要像是那么烫，你点燃了爱的火花，我不会让烦恼苦了爱情的味道，我只放心在你身上。外面的风雨暂时都遗忘，捧着我暖暖的爱，安慰心房。让我用相思熬出那爱情的香，要你一生慢慢品尝。到底的真心加上实在的诺言，真情的滋味，你如何抵挡？让我用相思熬出那爱情的香，要你一生慢慢。心触摸过雨灯光下依偎成双，让我用热情闻相思的汤。放心在你身上，外面的风雨暂时都遗忘，捧着我暖暖的爱，安慰心房。让我用相思熬出那爱情的香，要你一生慢慢品尝。到底的真心加上实在的诺言，真情的滋味，你如何抵挡？相思熬出那爱情的香，要你一生慢慢品尝。心触摸过雨灯光下依偎成双，让我用热情闻相思的汤。让我用相思熬出那爱情的香，要你一生慢慢品尝。 听到的歌曲来自 Ronald 郑中基《相思汤》，2: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说到郑中基，他一开始呢就让台湾歌迷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他跟歌神一起合唱了《左右为难》。说到歌神，可能这个周末很多人又沉浸在歌神的高雄演唱会当中啊。 路走到了尽头，就没有。说不出又代表了什么，最好的有太多，心动过退缩了，放弃了谁的错，苹果全部对错，得到了最后赢不得一个真心为我，也许因为不同拼贴不出结果，要的不是我的寄托。你说你

景安创作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12月28日主盘娱乐实体发行。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恋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北市永和区评鉴甲等的私立育心托婴中心托育人员虐打幼儿，甚至还把孩子塞进柜子里头。社会局确认托育人员违反了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裁处最高140,000的罚款，同时勒令行为人终身不得担任托婴中心与其他儿少机构工作人员，还有居家托育人员，已经登载于托育人员系统注册管理。至于托婴中心知情不报疏于管理，裁处300,000元立刻停办。社会局指出，私立育心托婴中心民国99年12月开始营业，目前收托25名的婴幼儿，之前没有接获家长或其他人通报儿虐或者是不当照顾。社会局今天上午前往托婴中心稽查，厘清事发始末。目前收托的婴幼儿也与家长逐一访谈，依照家长的需求安排转到其他托婴中心，还有保姆受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诚信主任与药品管理组诚信人员，疑似以民间学会的名义投标药事服务标案，以不实资料向卫生局请款300万。检察官今天向法院申请收押诚信主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指出，北市府是个80,000人的团体，不可能每个都是圣人。柯文哲一向标榜自己任内没有贪污的官员，没有人收受回扣，媒体也质疑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破功。柯文哲回应，至少大规模弊案没有，一级首长也没有涉案，你说一两个警察收红包怎么没有，还是有啊。此外，柯文哲成立的公民参与、青年事务还有廉政透明三大委员会逐渐退烧，廉政透明委员会至今只有4个人报名，北市府只好延长报名时间。柯文哲指出，没人报名主要因为没有广告，上网却弄得小小的，人家也不知道要来报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访中国大陆，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日本共同社和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金正恩趁着这次与习近平见面的机会，报告北韩今年的工作主旨，拼经济，不排除寻求中国政府赞助。报道指出，习近平与金正恩昨晚在人民大会堂见面，一起吃饭聊天，总时间长达6个钟头。除了讨论二次川金会的可能性，还有核武问题之外，金正恩也告诉习近平，北韩政府今年的施政重点就是拼经济，要从过往的军事设施重点，把火力集中在经济发展，请求中国政府协助北韩发大财。今天金正恩参访了中国知名古老药商北京同仁堂，北韩当地就有许多草药，加上也有汉医传统，金正恩希望借由参访同仁堂，让技术进得来，改善北韩的传统制药。下午2点左右，金正恩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北韩。日本研拟修法，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为65岁，60岁以上公务员薪资定为60岁前的70%，压低总人事费，减缓人手不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就会提案修正国家公务员法与薪资法，期待修法通过之后，2021年4月实施。现行只要申请就能工作到65岁的再任用制度，也将一并废止。国家公务人员退休制度设计的雏形如果出炉，同样面临人手不足、高龄化结构问题的地方公务员，还有民间企业，可能也会跟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23点，涨幅1.1%，成为20,42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9点，涨幅1.95%，来到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25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6点，7447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74点，涨幅2.22%，来到264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最新价位315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74点，涨幅1.83%，来到9738点，成交金额1258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都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尾牙春酒办在哪里最给力？快来海霸王，同事开心，老板满意。3月底前，平日满十桌送一桌，再加赠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还不快来海霸王！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生命中的残酷及美好，每个失去也是得到。他沧桑地唱着， 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 James 杨永聪 Lost and Found 酷似音乐。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3:07。今天广播女神呢，就是又去很辛苦的奔忙了，所以今天呢，最后剩下这一个小时，我是欧马克。这个小时我想要做一个市场调查，就是大家你们打开现在有登入的 YouTube 哦，你们的推荐影片是什么呢？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的 YouTube 推荐影片竟然给我推了一个，就有人截取那个日本综艺节目说这样做就不会掉头发，然后就不会秃头，就会长头发。然后我就想说，我又没有搜寻生发跟掉发跟秃头，你为什么要推这个给我？而且那个影片还不是最新影片哦，不是新推荐，是2-3年前的影片。Why？欢迎你就是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跟我分享一下最近 YouTube 帮你推荐了些什么推荐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如果你现在是可以讲电话的话，0223639955 0223639955。 Would you understand？ Would you understand? Would you release my hand? Give up all we had. Would you let it end? Would you understand? Would you understand? Would you understand? So if I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I said it was time that we let this go, if I told you that my bullets faded and I need to let you go, would you put up a fight, scream and cry, baby, please don't go, don't, would you understand, would you understand? 来看看大家的 YouTube 推荐影片是什么呢？最近的 YouTube 大事件呢，就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人他创了 YouTube 频道，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他的团队的另外的朋友就帮他把密码给改掉了，然后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把频道名字都改掉了，哇！好，所以这是最近的 YouTube 大事件，然后他就出了一支算是内心告白影片，说我必须很沉痛告诉大家，这真是我也不愿意拍这样的影片，因为他原本都是搞笑的，拍这样的影片告诉大家说，史上最惨的 YouTuber 频道被盗，密码被锁，进不去，然后从此不能在频道里面出现，真的很惨，很惨。之后呢，这个礼拜就很多很多回复了。现在 YouTube 是这样子，就是一个跟风的，你看到了发烧一在做什么，超级多人关注的话呢，就会努力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像这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分享的方式是，哦，那我就沾个边，我就用关键字我去聊这个话题，我就聊这个频道被盗，然后他们这个闹不和，然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就聊的。当然就是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转变为自己的创作嘛，所以其实这个礼拜的发烧影片在某一天当中，然后前天的前三名都是同一群人所做出来的模仿那一支影片的告白影片，很夸张欸。现在真的觉得上 YouTube 然后网络是很无国界的一件事情，就像2019年我的新年计划，可能就是想要好好的锻炼自己的核心肌群，然后那个核心肌群呢，不只是内在核心肌群，我希望我的核心肌群可以被大家看到啊，简单来说就是练腹肌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当我开始在找这些，然后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健身影片，然后现在我的推荐影片就会有很多，就会跳出来就是推荐影片。前一阵子我在看 NBA 的时候呢，会看 NBA 精华跟 highlight， 跳出来就全部都是 NBA 相关的，还有就是林书豪今日高光表现。我来看看，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你知道 YouTube 推荐影片吗？或是你们自己推荐的频道也行。伟成在追的是 Man's Game 啊，就是一位大叔，然后他常会讲一些3C 啊，然后他自己的人生观察，还有职场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叔跟瓜吉的路线可以重复，是可以重叠，只是这个大叔没有瓜吉那么搞笑而已。好，然后还有人听，好，上班可以听，就是以前的马克信箱嘛，艾尔文曾经也邀请过他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嗯。如果你平常呢，就是看他的影片，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不只是新知识，还有正能量的 艾尔文，还有 ASMR 手作系列跟修复各式的古物影片 ，Ken 桑的美法小教室，嘿，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哎。3:1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这个小时呢，再询问一下你，再问问你 YouTube 的推荐影片 ，YouTube 都推荐什么影片给你看呢？现在在台湾的 YouTube 界呢，好像已经变成一个打群架的年代，就是呢，就是一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原本呢只是进来哦，我只是负责做企划的，我只是负责做业务的，我只是负责就是写文案的，我只是负责剪片的。可是现在他们全部都要登上频道，而且自己都要开频道，因为大家会想要看，大家会喜欢看。譬如上班不要看，对，然后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负责剪片，都要出片，然后都变成这个频道的一份子。上班不要看。Joanna 提醒了我，就如果呢你有在关心西洋流行音乐，尤其是饶舌圈的话，这个频道超级棒，超级超级棒。而且呢，他除了就是解析那个饶舌歌手，有时候是生平，他最近发生的事情，他的故事，他的歌词 非常好看，叫做 D Rebound 99 Rebound 篮板99，非常好看，真的。有人分享他会看艾丽莎莎，艾丽莎莎，我觉得是在2018年年初哈，2017年年底嘛，2018年年初，我觉得他突然也是串起来，当然没有像理科太太串到就是举世皆知这么红，可是我觉得他串得非常非常快。然后我一开始在看到他的时候，也是很人数很少很少的时候，就跟那个时候的就是欧马克频道人数差不多。可是后来他突然就是爆炸性成长，我还有写私讯问他说，你怎么办到的？为什么你的订阅数可以变这么多？然后艾丽莎莎人超亲切，她还回我。然后她那时候回我的时候，她除了回我之外，他还去看了一下我的频道，然后还给我很多建议，这样子。嗯，艾丽莎莎，然后她就是个女生，一开始她会爆红是因为讲爱情方面的东西，就是男生女生感情之间的那个切入点，告诉你，有点像现在马克玛丽在姐妹淘的那个单元，就是男女有事吗这样子。3:2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待てね。 每个念头都是最美的念头，爱一凉一整夜。 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的，我们都想要的，但我们却用了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 So take what you need argument，挂上该死的 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感觉总得飞。Oh, oh 我的夜 ，Oh 我的夜，熬做的夜，昨天的夜。 释放出来一整夜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你是离乡背景打拼的游子吗？我是罗文玉，我在社会大学里唱这首《乡音》，为你打气。 逃出古墓派，直到现在是。最闹新人 Karen CC 陪你玩到底，华研国际。 大家好，我是 Karen CC。I can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飞的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小心你就会事与愿违，请你用心来体会，堕落吧。 3:29在下午的时候，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我 是 DJ 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叔叔。平常自己一直在叫他伍佰叔叔，就上次在电台就是遇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脱口而出伍佰叔叔，他给了我一个尴尬的笑脸，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不起伍佰叔叔。Hello， 你好。 嗯，喂，是马克吗？ 是的，是的，是的。你是谁呀、 啊？我是波波。 波波， 对， 波波打电话来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没有，我想要跟你说，就是上次那个泽泽的牧师啊。 嗯哼。 我跟我朋友都是买，就是600块的那个单曲的专案。 哼。 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单曲。 你朋友也没有吗？ 对。 两个人都没有。 嗯。 好的。 嗯， 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补记吗？ 也确定了，发现了这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真的太久了， 因为我自己以为我已经记完了，就后来发现是那个表格，就是有一些就会直接跳过去耶，然后我发现真的有很多没有记到，我这周会努力把它记完的。 好，谢谢马克， 谢谢你。 嗯， 拜拜， 拜拜。 That's why we're here.